Thank you. 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林海创作的一组钢琴音乐，曲目有记忆的容颜、几度枫红、初开、蔚蓝的回忆、再见往事、守望、关于爱情、风之华、伤、静默、酿爱。

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